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第一名的基本上都是 4.7、4.8、4.9、欸、 最近在研究所有缩毛孔的黑科技， Olivian 有一款面膜其实我用了超有感。 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Olivian 退税的金额不是按比例，而是你购买的。 阿尼奥塞欧，欢迎收听 练习生们的聊天室。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 Olivian 2024年度的必买美妆品。想知道你们去 Olivian 会偷看大家的购物栏在买什么吗？ 我会耶、欸、我会偷看，然后我甚至还会去问他说，哎、欸，请问你这在哪里拿的？ 真是大艺人 啊！你会直接问他？ 对啊，我会直接问他。我买东西是一个我讨厌逛的人，所以我会先确定我要买什么之后、我到现场直接拿，或者我会直接问他说在哪里，你就跟我讲在二楼，我就不会逛一楼。 我会出发前就会知道说我这一趟去 Olivian 要补哪些货，然后或者是说我想要尝试买新的彩妆是什么，比如说我这次目的很明确，我想要去买唇膏，所以我可能就会去现场直接试唇膏，好像不太会买我意料之外的东西，除非是同行的朋友有大推哪个可以试用看看，我就会无脑买。 所以大家去 Olivian 其实都会做一些功课， 要不然真的会在里面迷失欸， 真的。 那小娜呢？ 所以那你怎么逛？ 我会现场看，就是那种 One Plus One 的， 我知道 特别的组合，我就觉得啊，这一定是卖的比较好的东西，我就会买 啊。我还有一个是会看那个 Olivian 的那个标志，它是有什么保水第一 哦。最近 Olivian 它在官网就公布了2024整年度各品类的销售冠军，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每一个冠军商品的特色，还有韩国网友们的真实使用心得，提供大家做血拼的参考。去 Olivian 不知道怎么买的话，我们就来跟着韩国人买吧。 没错， 化妆水销售第一名是 Round Lab 独导化妆水，它在2023年、2021年也是这个品项的销售冠军，有国民化妆水的称号，提供肌肤镇静、舒缓、保湿的功能。 在 Olivian 官网评分满分五分，得到 4.8 的高分、欸 哦、很高欸。 对啊，整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我每次皮肤翻车的时候都会用它，不会产生任何刺激，保湿效果很好， 没有香味，不刺激，感觉就像平壤冷面。我觉得没有一款化妆水能像这一款一样保湿。 平壤冷面会不会太浮夸？ 啥意思啊？会不会太夸张了？ 效果很好哎。 还有人说我是帮弟弟买的，好像很多男生都在用这个产品 哦。还有网友说我实际用了两三瓶，非常适合皮肤紧绷的时候使用，可以在大打折的时候一次大量补货， 听起来好像蛮不错的。我自己化妆水是习惯用 OneZinc 的积水草和鱼腥草，我只要皮肤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都会用湿敷的方式，我觉得很赞。 我也是用 OneZinc 欸，几年前吧，我的保养品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时候，常常会被 YouTuber 推坑一些专柜的品牌，但不小心都会太滋润，眼下也会长一些小肉芽。认识了 OneZinc 之后开始认真湿敷鱼腥草，因为那些小肉芽真的有被代谢掉。湿敷的话一罐大概可以用3到5个月。 OneZinc 在虾皮也有官方旗舰店，但就是会比库胖贵一点点这样。 等一下，大家会不会以为我们是 OneZinc 的业配啊？ 有可能哦。 为什么你们俩会知道 OneZinc 这个品牌、啊、 是我推荐你的吗？就是因为我之前认识了 OneZinc 之后，我就是仿佛像一个品牌大使一样推坑我身边所有的人，它就是很天然的，所以就是不会让皮肤有太多的负担。 这真的不是 OneZinc 的业配、哦、 真的不是 OneZinc 的业配，但是欢迎来找我们业配哦。我真的很喜欢 OneZinc。 精华液销售第一名是 Good Tide 的青桔维他命 C 美白精华液，连续6年都是精华液的销售冠军，萃取来自济州岛无农药的青桔精华，散发淡淡的柑橘香气，清爽水润的透明凝胶质地，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哦。 它在 Olivian 官网评分有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我的朋友使用这个产品皮肤明显改善，变得很白，但这瓶对我来说没有作用，而且一直长痘痘。 对， 还有人说听说很好用，所以打折的时候就买了，但没看到什么效果。 另外有人说如果在化妆前涂抹的话会非常黏，感觉好像有点评价两也不是，就是有好有坏啦。 对， 我觉得它是不是很挑皮肤，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以还是要试用看看。我自己的话最近有在用一个朋友推荐的 D-Mother3 毛孔精华液，鼻翼周围的毛孔真的有变小的感觉。 OneZinc 的品牌推广大使又来了。 又是 One Thing。 对，我固定用的话其实是用 One Thing， 而且它的精华有四种口味，鱼腥草、积雪草、济州柑橘跟绿茶，这些在 你全部都买了？ 对，我全部都买了。它使用上其实蛮清爽也不黏腻，可以在精华液中看到一些植物的碎片，是真正的把植物放进精华的感觉。我最常使用的还是鱼腥草，因为它可以代谢皮肤的老废角质，但我最近爱上了绿茶。 那为什么会爱上它？你有感受到你真的皱纹变少吗？ 我觉得它就是有紧，就是让皮肤比较弹一点啦。有时候早上起来睡醒，你会觉得你脸看起来很老，可能没有做好保湿的话，我不知道啊，我自己就是可能心理作用吧。但 maybe 也有可能跟我最近做完医美回来有关系啦。但我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感受到。 乳液乳霜销售第一名的是 Estella 的 Atopelia 365保湿霜。也是这个品项连续五年的销售冠军，能长效保湿，解决干燥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牌子，它在 Olivian 官网评分有 4.9 分，网友最近的使用心得有，它非常适合有异位性皮肤炎和混合油性皮肤类型的人，推荐在春天和秋天使用。 另外一个人说，我买它是因为它很有名，但感觉马马虎虎，我的皮肤没有突然变好或变坏。 还有一个网友说，保湿力比我想象的要弱，不推荐给皮肤非常干燥的人。你们知道这个365保湿霜其实又叫蓝白面霜，就是它真的蛮红的。我有买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我使用的是蓝白的姐妹商品补水霜。 那差在哪里？ 差别是保湿霜的话它比较黏，有人推荐它是说，如果你有做雷射类的医美，肤况会比较干，可以用它来保持水分，它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快速修复。但我买的是补水霜，比较适合白天出门前化妆使用，比较清爽，它不会跟底妆打架，也不会起屑，所以我白天的保养会先用补水霜完再上妆。因为有些乳霜擦完之后，有时候会你自己会觉得还是干干的。 我自己是有在用他们家的乳液，觉得是还不差，但我感受不出来好坏在哪里。另外我有买 Esnature 的保湿霜，前阵子看到很多人在推，我就买来试用看看当妆前乳，蛮保湿的。最重要是其实我不太喜欢保湿霜会给人黏黏或者太厚重的感觉，所以它是蛮清爽的。 面膜销售第一名是 Toliden 的微分子玻尿酸保湿面膜，让肌肤可以由里到外好好吸收，搭配五种分子不同大小的玻尿酸，而且使用不会干燥的面膜纤维，撕下的瞬间也不会感觉紧绷哦。 在 Olivian 官网评分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它不会刺激皮肤，充满水分，可以感觉到我的皮肤纹理有所改善。 也有网友说，我很喜欢它，敷完面膜后的第二天我的皮肤变得很滋润，而且妆也很好上。 也有人说，我喜欢它的面膜纸不粗糙，而且很贴脸，精华液的量很多，可以涂抹在脖子或其他地方。 我自己是有用它，就是前阵子很爱买它跟 Round Lab 的保湿面膜，因为敷完都会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那我好奇你们买面膜是喜欢固定用同个牌子，还是会买不同的牌子用用看？因为我自己的话就是看它架上现在打折的是哪些跟推荐的是什么，然后就各买几片用用看。 我好像也是，我就是看哪个便宜买哪个。 我也是看现场大家在抢什么就买什么，所以这款面膜我也有买。那时候看到架上剩下最后一盒，就决定一定要抢下来才行。我觉得里面的精华液它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重点是不会很水。我自己很讨厌那种水到会一直往下滴的面膜，会整个让你衣服湿掉那一种。 有这么夸张的？ 有这种 水啊。 对，而且这个面膜大小我觉得刚好很适合我的脸部，我自己很喜欢。 我自己是觉得保湿面膜好像都是大同小异，因为我的用量蛮大，我尽量七天会维持四到五天会敷面膜，所以我去 Olivian 几乎都会买韩币1000到2000元左右的面膜，没有固定的品牌。但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浓稠比较黏一点的面膜，像是 ABIB 的口香糖面膜。因为我最近在研究所有缩毛孔的黑科技， Olivian 有一款面膜其实我用了超有感，Numbering 的三号面膜，是具有收缩毛孔及提亮的效果。我觉得用完之后脸就是会非常的紧，有些人用的时候会有点刺刺的，但我自己用是还好。我觉得比一般的保湿面膜来说确实刺激了一点，但是用完之后真的有觉得皮肤很紧，然后毛孔有变小的感觉。棉片销售第一名的是 Medicare 积雪草舒缓美白护肤棉片，正方形大尺寸的棉片设计，可以当面膜局部湿敷后再轻轻擦拭，含有积雪草、烟碱胺等美白成分，改善肌肤暗沉、粉刺、光滑纹理。 在 Olivian 官网的评分是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它有一种非常清新的香味，所以我很喜欢，感觉很舒缓。 有人留言说，我的皮肤是干性的，如果妆前敷它再轻轻擦掉，我的妆容会更持久，而且一整天都不会有暗沉的情况。 也有网友说他有一个缺点是精华液会从盒子里面漏出来，所以不方便外出携带。 我有用他们家的，但他刚刚讲的那个精华液会从盒子流出来，我其实不太懂他是为什么会带出门。那个很 出国吧。 哦，因为我用的是粉红色胶原蛋白的棉片，它的棉片是正方形，其实确实比圆形的来说还好敷，它可以比较全面的敷到你的皮肤。 但我想问棉片跟面膜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我自己觉得差不多，所以棉片的话我是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会敷棉片。 那其实会用棉片吗？ 我其实不太习惯用棉片，比较喜欢湿敷化妆水，但之前有买过 Skin Food 的胡萝卜棉片，它是2023年 Olivia 的棉片类第一名。很酷的是它的棉片其实超级超级厚，我到最近才知道说，哦，它其实可以撕成二分之一。就是你可以依照你哪些部位想要比较保湿，你可能就用厚一点的，然后其他的话你就是其实可以撕成一半然后敷在脸颊上。想象我们一般的棉片应该是薄薄一片，但它真的很厚，它大概有 0.5 公分。 哦，因为说原本厚片你可以把它撕成薄片。 对，没错没错。对对对。 但我想要推荐另外一个棉片，就是你刚刚说你不知道棉片跟面膜的差别吗？像有一些比较偏清洁类的棉片，它跟面膜就是比较好区别，就是它可以直接去除脸上的一些老废角质跟脏污。我想推荐的棉片是 COSRX 的净痘洁肤棉片，因为它是属于清洁用的棉片，它一面是有颗粒一面是没有颗粒的。这个的话我会先用有颗粒的那一面轻轻在脸部按摩然后跟擦拭，再用平滑那一面带走刚刚擦下来的脏污。就是有时候我很懒惰，我没有化妆出门，所以我回家就会很懒得认真洗脸，然后我就用水泼一泼，然后我就会用这个棉片擦，再进行后续的保养工作。 没有啊，你一点都不懒啊，你还是做了这些事情。 但我没洗脸，我没有用洗面乳洗脸啊。 但会不会你其实用洗面乳洗面快一点？ 我不知道，但我就会搞得全身湿哒哒的啊，所以就想说，好吧，那我就用棉片擦一擦就好，这样。 脸部清洁销售第一名的是魔女工厂的纯净卸妆油，添加了米糠油等14种植物油成分，深层清洁脸部不残留，清洗过后感觉洁净舒爽。 它在 Olivia 的官网评分有 4.9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它的乳化效果很好，而且很滋润，推荐给干皮的人，即使跑进眼睛也不会有任何的刺痛感。 欸，我觉得这个留言很吸引人，因为我觉得很常就是太油了进眼睛超级不舒服的。 也有网友说它是我的入门卸妆油，虽然还有其他品牌的卸妆品也都不错，但我总是用回魔女工厂的卸妆油，而且它的清洁力是我一直很喜欢的。 还有人说当我妆很浓的时候我会使用卸妆油，可以温和清洁，还可以去除黑头粉刺。 我是个懒人，偶尔化妆卸妆的时候都会直接用卸妆精清。但刚刚听完这些网友的留言，我自己会觉得下次很想买买看魔女工厂的卸妆油来用用看，因为我自己现在是用他们家的洗面乳。 卸妆产品的话，我自己会喜欢 Body Narco 的 Zero 灵感卸妆凝霜，它有卸妆油的卸妆力，可是没有卸妆油的那种油腻感。一次卸掉眼妆、底妆、唇妆，洗完也不会觉得很干燥。 卸妆的部分其实我也是偏懒，我最喜欢的就是洗卸合一的洗面乳，我发现用这种洗卸合一的话脸就会很干，所以我还是会乖乖的用卸妆水卸妆，我不喜欢用卸妆油，因为我觉得会黏黏的。所以我用的是法国贝夫代码的那个，你们知道哪一个吗？就是盖子是粉红色，然后整罐瓶身是透明水的那一罐。 哦，我知道那个。 对对对，我去韩国就不会带卸妆的去。Oh, 我到现场我就去 Olivia 买他的旅行组，因为 Olivia 的旅行组小小一罐，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化妆水太重的话，你就去现场买小罐的旅行组的，就非常实用这样。 防晒销售第一名是 RunLab 的独岛白桦树保湿防晒霜，Olivia 连续三年的防晒销售冠军，萃取白桦树精华提供长时间的水润感，通过10小时的紫外线防晒测试，是友善海洋的防晒成分，爱自己同时爱地球。 在 Olivia 官网评分有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我已经用了十多罐这个产品了，确切来说是16罐，感觉就像涂了保湿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办法离开它。 也有网友大赞它很保湿，白桦树的味道有点特别，但很适合我的皮肤。 也有网友说它是透明状的，不会有任何泛白或是润色效果，适合各种年龄层使用。30ml 的版本体积小，可以放在小包中或是外出旅行时携带。 他真的很赞，看到他在销售排行榜第一，所以我上次去韩国的时候就特别买回来试用，质地很滋润，上完之后也不会有黏黏的感觉。个人对于防晒乳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有那种厚重感跟黏黏的，所以基本上我不太分品牌，只要给我这种感觉的我通通给过。 我也是用这家的，他们家真的很保湿耶，然后又在 Olivian 排行榜第一。但是我到现场之后，其实我被烧到的是他的防晒棒，因为我很不喜欢擦防晒，因为我超级讨厌黏黏的，或者是很多防晒会跟底妆打架，就是会有起屑。买的那个防晒棒它也超保湿的，它就是可以直接在脸上涂，因为它是做细长型的，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死角的地方都涂得到，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眼妆销售第一名的是 Clio 的极致卷翘超防水睫毛膏，超强防水和防油的配方，不结块不纠结，纤细的睫毛刷连隐藏的睫毛都能一根一根的刷出来，展现鲜明卷翘干净利落的睫毛妆感。 在 Olivian 官网评分 4.7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超好用的睫毛膏，已经用了好几支了，不会有苍蝇脚的问题。 苍蝇脚是什么？ 就纠结， 就是睫毛刷出来之后你前面还会残留一点点，就是一块这样。 哦， 还有网友说这款睫毛膏是最好的睫毛膏，价格适中，持久不晕染，即使在水上乐园也能保持完好的状态。 有人说因为它的颜色是灰黑色的，所以看起来更自然。 还有人说我的眼皮周围很多脂肪，用其他睫毛膏会弄脏眼皮，但 Clio 很防油，能够创造出纤长的睫毛。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 我也是追求一个根根分明的睫毛，但我不太会刷睫毛膏，因为我每次用睫毛膏都会印到眼皮上，就会很丑。另外我觉得要卸也超麻烦，后来我就放弃，我就改用透明的睫毛膏，比较像是维持卷翘度。我用的是 CAT 双重记忆美睫卷翘膏，那它真的是透明的，然后就算你刷到眼皮不会像那个睫毛膏一样，就是你会直接变眼线。彩妆销售第一名是 WAC MAC 的 Soft Blurring 眼影盘，色号04 Lavender Blurring。这个薰衣草紫色系的16色眼影盘，包括雾面、珠光、亮粉、亮片质地，从日常使用色到派对亮片色都有，一盒满足各种妆容需求。 在 Olivian 官网的评分为 4.8 分，最近网友的使用心得有：我觉得颜色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很适合日常使用。 还有人说这是适合夏季冷色调人的绝佳颜色，可以持妆很久，整体来说是蛮好的产品。 眼影颜色很好看，希望以后能出更多像这样有挑战性的颜色。 WAC MAC 的粉质真的很厉害，我这次去有买它的多功能彩妆盘，它有两格是果冻霜质地，两格是偏膏状的，它的粉质都不会飞粉，显色度很高，是腮红、眼影、打亮三用，很方便的一个眼影盘。但我觉得目前用过最厉害的眼影盘还是 Etude 的 Playtone Eye 系列，它的粉超细，不会卡眼纹。那我觉得它很厉害的是它的珠光粉可以拿来画卧蚕，很自然也不会过闪。我最近用眼影有一个习惯是，我会用我的眼影色的相色系比较浅一点的那一个颜色来当腮红，整个脸上的彩妆都会是同一个色系的。今年好像超流行眼影跟腮红用同一个颜色，然后甚至你可以用那个颜色来做修容，然后你整张脸的颜色就会是比较像是同一个妈生的那种感觉。 他真的对于彩妆很有研究。 对耶，唇妆销售第一名是 Romaine 的 Juicy Lasting 唇釉，色号03 Bare Grape。Romaine 也是连续4年拿下唇妆的销售冠军，这几年比较流行光泽的亮面唇彩，这款果汁唇釉瞬间就能打造水光丰润的嘟嘟唇哦。 在 Olivian 官网评分为 4.7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是很滋润，味道也很好闻，颜色很喜欢，果然是 Romaine。 也有网友说感觉更新版的容量比较少，但比较不黏，颜色也跟之前不一样，变得比较暖一点。 还有人分享旧版的颜色比较深，新版的光泽度不错，但干得比较快。 也有人留言说这款唇釉的优点是嘴唇清透，没有任何油腻感，真的很漂亮。 我们也是我每次去都会一定会买的产品、欸、 真的假的？ 真的，我也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的雾面款会比较干，比较容易卡唇纹。 没错，因为 Romaine 的唇膏真的很润，我觉得我很在意上唇膏之后有没有唇纹，所以我其实不喜欢用雾面的，就我就想喜欢一切黏黏有光泽的东西。它很酷的是有些很润然后又很有光泽的唇膏，它其实一擦就掉，但它其实是会持色的，嘴唇上面那个亮膜不见之后它其实还是会有颜色。 所以你到底有几支唇膏？ 16到20支吧。 我觉得在 Olivia 买口红真的很容易迷失，而且人的喜好其实是差不多，所以我每次回家就会发现我这次买的口红怎么又跟之前的颜色一样， 因为偏好的色系可能就是那样吧。 对啊， 还有适合自己肤色的口红可能就是那个方向、 没错，所以我每次去 Olivia 出来我都会觉得我是被下蛊吗？就是 接下来是气垫粉饼销售第一名的郑轩墨持久裸肤气垫粉底，由韩国知名彩妆师郑轩墨自创的品牌，保湿型的气垫粉底质地水润，可以持久贴合皮肤，呈现自然的遮瑕效果，达到长时间的不脱妆不暗沉。 在 Olivia 官网评分是 4.7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好滋润啊，是我的人生冬季气垫。 那有人说我平常喜欢薄薄的雾面气垫，这次买了它立刻感觉非常滋润，对干皮的人来说太棒了。 还有人说我喜欢自然妆容，但使用产品附带粉扑妆感会显得更浓，所以我使用大创的粉扑才给我想要的自然妆容。 我必须说我买了，可是我现在还在试着跟他好好相处，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冬天就是刚好换季的关系，就变成我刚开始上妆的时候他会有一点浮粉。 你是不是买雾面的？ 对，我买雾面的，可是我这几天试用心得又觉得像我昨天就用一整天、我就觉得它持妆感还蛮好的，而且没有浮粉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要调理好皮肤、用的话就会觉得还蛮适合的。 我也买过郑轩墨的气垫，但是我忘记是哪一款了，但觉得它的质地好像是比较厚重，遮瑕力比较强，我自己不是喜欢这样的妆感，后来就给妈妈用。 我也用了一次郑轩墨的水光气垫，但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水光，没有到水煮蛋肌的那种感觉。刚刚说的妆感很重这一点、我也觉得还不错的一点是它的遮瑕真的不错，持妆的部分我觉得也算蛮不会脱妆的。 粉底的话，我自己目前最喜欢的是 Esbar 的 Be Glow 系列，它是会带有光泽的妆感，长时间下来不会暗沉，打造出奶油水光肌的感觉。 我也是喜欢奶油水光肌的那种妆感，因为我很在意毛孔跟浮粉的部分，所以我目前最爱用，然后我觉得 CP 值最高的是 Amuse 的黄盒还有兰芝的粉盒，两个都蛮保湿也不会卡粉的。想要自然妆感的话我就会用 Amuse 的黄盒，然后如果想要妆感重一点的话我就会用兰芝的粉盒，这两个都是在 Olivia 可以买到的。 修容销售第一名是 Too Cool for School 的三色修容饼，色号一号 Classic，它是 Olivia 连续七年的修容销售冠军，有国民修容盘的称号，可以修容深邃眼窝、打鼻影、修饰发际线等，塑造出自然的阴影轮廓。 在 Olivia 的官网评分为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是：听说产品不错就买了，很好用，但粉太飞了，我觉得如果粉不要太多就好了。 有人说很适合修饰轮廓、眉毛、眼影打底，也很适合遮瑕。还有留言说觉得很不错，是暖色调皮肤的首选，我会回购。 我自己就是用这款修容，而且已经买到第三盘了。原本有想说如果这次用完要试用看看其他品牌，但因为太懒得做功课，所以直接再买一盒回家。 我也是用这一盘呢，而且我是大概从开始接触韩国化妆品的时候我就用这一盘了，一路用到现在，我也是买了三四盘。但是刚刚有人说很适合遮瑕，这部分我是有点看不懂啦，它很深耶、 对啊， 浅色的那个也好像不太适合、所以我觉得这个留言可以参考就好。遮瑕销售第一名是 The Sam 完美三色遮瑕膏，有三种不同遮瑕色调，轻薄滑顺的膏体可以应付各种肌肤状况，校正肤色来遮盖痘疤，或是用来修饰黑眼圈等。 它在 Olivia 官网评分有 4.7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遮瑕力很好，但是涂抹到皮肤上变得雾光，皱纹也有点明显。 也有人说眼周的干燥情况不太能避免，但遮瑕力真的很好， 没有这款遮瑕膏我就无法化妆了，我一次又一次的回购，我强烈推荐。 也有人留言说我买它是因为据说它是 Olivia 最好的遮瑕膏，但是痘疤没有想象中那样被遮掉，没有达到我的期望，而且它不够润，根本维持不了多久。真的，我觉得它真的不够润。 你有买吗？ 我有买啊， 因为我也有买，但我觉得真的还好， 因为我就是皮肤两颊偏干，所以拿来遮斑或是遮黑眼圈，我就是眼周的那个皱纹就更加明显，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就是想要找一个新的更好的遮瑕膏来用。 我也有买，但我发现我根本完全没有用。我发现我会用的情境只有上完眼影之后很脏之后把它拿来把眼影涂掉，就是有点像是修正我画不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怕干，真的不能用遮瑕膏，要用遮瑕笔，就是比较液体状的东西。所以比较常用的就是 Hinks 的那个遮瑕液这样子。 之前有买过 Clio 的一款空气感轻薄遮瑕棒，它就是遮瑕液，然后它的优点是它的刷头非常的细，可以很精准的点在你想要遮瑕的位置，像是痘疤或是斑点可以直接点上就好了，用量很刚好，它的质地也够水润，不会让你的底妆变得厚重甚至结块。 我要去买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好用。 对啊， 香水销售第一名 Pomant Cotton Hug 连续两年都是 Olivia 香水类销售冠军。 我觉得很厉害耶， 连续两年真的蛮厉害， 而且是香水这个品项。这瓶香水散发出像是拥抱棉花一样舒服干净的香气，最近还与蜡笔小新联名推出限量版。 在 Olivia 官网评分 4.9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是：我很喜欢肥皂的香味，蜡笔小新太可爱了，而且留香的时间很长，我早上上班就喷了，香味一直持续到晚上下班回家。 还有网友说设计很可爱，但是香味不是我的风格，气味比较浓烈的感觉。 有人留言说味道很舒服，很适合秋冬，不是甜甜的香味，而是有点让人想要拥抱的香味。 还有人说这是一种让人想一直闻下去的香味，我的朋友每次总是说我闻起来很香，我会想要继续回购。 确定这些留言不是买的吗？ 可是我觉得评价蛮两极的，就好像喜欢的人会喜欢，不喜欢就还好。但就是看到这个品项，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其实是没有在 Olivia 买过香水耶。 我好像也是，我只有在 Olivia 买过 Longtech 的固体香水香膏类的那个， 下次去可能可以试试看。洗发销售第一名是 LABH 的益生菌强健头皮洗发精，连续三年的洗发精销售冠军，添加济州岛的绿茶成分，能强化滋养发根，打造出健康的头皮。 在 Olivia 官网评分为 4.8 分，我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讲到第一名的基本上都是 4.7 4.8 4.9、网友最新使用心得有：清洁力好，泡沫丰富，洗起来清爽，香味不会太浓。 还有网友留言说味道很好闻，头发不黏腻，感觉很适合我的发质。 就也有人留言说一开始我买它是因为据说可以防止掉发，但我还不太确定行不行，不过洗完干净的感觉我很喜欢，香味也很清爽，所以我会一直回购。 还有人说像薄荷一样清凉感，而且泡沫很多，所以我觉得夏天用比较好。但我去韩国好像也不会在 Olivia 买洗发精，要扛回来超重的。 对啊，因为一般来说都要买蛮大罐的。 护发销售第一名是 Onof 的真层修护发膜，同样是连续三年的护发销售冠军，为极度受损的染烫发质设计，结合丰富的氨基酸和营养成分，深入发丝纤维，恢复秀发的光泽。 它在 Olivia 的官网评分有 4.8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它的香味很微妙，即使我早上洗头到晚上都闻起来很香。 但我觉得他说香味很微妙这件事，我想说是觉得不好闻吗？还有网友说我买它是因为它味道好闻，而且使用后头发的柔顺程度让我很满意。 有人说香味很棒，我的头发感觉更健康，质感也改善了，所以我非常的满意。 但也有人表示说有点厚重，挤出来需要一点力气，不过用了之后头发很柔软，还得再用一下下看头发有没有改善，目前算是满意。 我好像懂有一个人说香味很微妙这一点，因为它的味道不是我喜欢的味道，它有一点化学味，我自己觉得啦。 它的味道我也不是喜欢的，但是至少它用完头发是柔顺的。 我蛮惊讶的，因为我现在没有用它的护发，我只有用它的护发油，味道我自己是蛮喜欢的，所以才会一直使用它。而且我长期用它的发膜，再加上护发油的双重修护，有被我的发型设计师称赞说把头发保养的不错，我觉得这点有蛮让我惊讶的。 我的话就是我把 Longtech 的护发也一起买了，所以我就是保养品用完净，然后发类的全部都是 Longtech。 你是不是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会买上它全家族的东西啊？ 对，我好像是这种人， 它就是忠诚度超高。 真的，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一整套味道的感觉。 你就是品牌会最喜欢的顾客， 没错， 想办法留住你。 对，留我留我。 身体乳销售第一名的是 Illyrun 的神肌酰胺敏感肌润肤乳，连续四年的销售冠军，据说每30秒就能卖出一瓶，是敏感与干燥肌每年冬天不可缺少的身体保湿品。 在 Olivia 官网评分有 4.9 分，网友最新的使用心得有，这个乳液是连小孩子都能使用，很温和，没有任何黏腻感。 网友留言说它没有味道，而且不刺激，非常适合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人，是最好的保湿品。 还有人说，我把它擦在脸上而不是擦在身体上，尽管我是油性皮肤，但我觉得秋天、冬天、早春都可以使用，强力推荐。 但是有一个人说，对我来说有点黏，但适量使用就可以，觉得保湿力不算强。 哦，身体乳我好像也不会在 Olivia 买， 因为太重吗？ 哎，不是，因为我去别家也会买，就像刚刚说，就 Olivia 要逛的东西已经太多了，要逛到身体，如果连身体乳都要逛的话，我可能真的是要排一整天的行程在 Olivia 了。 身体乳你们是选滋润度还是会选喜欢的香味啊？ 我选香味， 我好像要两个都要。 以上就是 Olivia Awards 2024年度的销售冠军。听完之后你们有想要购入的吗？我是每一项都想加一，只怕行李会超重了。 那你们还有其他想要推荐的品项吗？ 我有一个是马勒西格除纹贴片，它有分四款，可以用来改善抬头纹、眉间纹、法令纹还有颈纹。然后产品介绍有说它是有添加什么保养品成分，可以增加肌肤弹性或是抗皱，这部分我是没有什么感觉。那摸材质感觉是有点像那个人工皮，我自己是偶尔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或是容易做噩梦的时候会贴，因为我发现睡不好的时候眉间纹会变得特别深，可能我都是一直皱着眉睡觉，所以有这个贴片就会感觉可以提供一个物理上的阻挡，改善你不自觉或是无意识之下皱眉，让纹路变深。 好酷哦！我在想我要不要买，然后我的博纹被救它。 我记得它好像有各种部位的。 对对对，在 Olivia 好像也蛮热卖的。那有没有其他想要推荐的吗？ 有有有，我自己想要推荐一个，就是韩国有一个品牌叫做 Aromatica， 是一个女性私密处清洁，连续蝉联三年第一名，适用于一些敏感肌肤的女生，就是每天洗完都会觉得比较舒服，特别是月经来的时候或是夏天闷热的时候就会有明显的感受。我已经买到第四瓶了， 太夸张了，你真的直接变成品牌忠诚度超高的。 对啊对啊， 在这里 另外还想推荐给大家的就是 La Dance 的舌苔刷，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用的，因为可以把舌头刷得很干净，让整个口腔有更清新的感觉。 是不是跟金敏葵同款的那个？ 没错， 我自己是很想要推荐 Olivia 他们家的那个电热睫毛夹，那个电热睫毛夹超强，它完全就是傻瓜都会用的那种睫毛夹，你不用管那个角度啊或者什么要夹睫毛的根部夹中间再夹底什么的，你就是直接夹一下它就翘起来，然后就直接搞定你的睫毛。 你说它会完全贴合你的眼型吗？ 对， 那也不怕被电被热到？ 不会，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它的保护机制做得很好，是你加热之后啊大概五分钟它就会自动断电了，就是你放着它也不会一直加热，然后它加热速度超级快，反正你就是靠着你的睫毛根部然后呢推一下然后放开，它就是很翘的，会很自然，然后完全超有感。 我刚发现它也是今年 Olivia 美容工具类的销售第一名， 是不是？这个是我买了很多 Filimini 他们的美容工具里面，我觉得这个电热睫毛夹是我觉得最值得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大部分都市闹区的 Olivia 都可以提供退税的服务，只要消费满15000元韩币，出示护照就能够立即退税，是属于现场退税的那种，不用再到机场退哦。 嗯，好方便哦。 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Olivia 退税的金额不是按比例，而是你购买的总金额的集聚。比如说消费15000到29999元的话，退税是退1000元；3万到49999元的话，退税就是2000元；100000到124999退税就可以退到7000元。网络上可以找到 Olivia 的退税明细表，如果是比较精打细算类型的朋友，结账前可以再好好计算一下哦。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也可以留言分享你的 Olivia 好物清单， 还有五星好评哦， 谢谢大家， 安妞。